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不再是奇迹，不再是幻想，此刻正感觉全世界离我鼓掌。不必太在意身旁惊奇的目光，可以点点头，可以放声歌唱。我创造奇迹，我拥有梦想，我希望看见所有骄傲的脸庞。不再为曾经失败放弃或感伤，努力才是真的方向。 I can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心中无限的力量。 I can 你也能够像我一样飞越最高山岗。 I can 可以阻挡心中无限的力量。 I can 你也能够像我一样飞越最高山岗。 造奇迹，我拥有梦想，我希望看见所有骄傲的脸庞。不再为曾经失败放弃或感伤，努力才是真的方向。 I can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心中无限的力量。 I can 像我一样飞越最高山岗。 I can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心中无限的力量。 I can 你也能够像我一样飞越最高山岗。 开场曲来自黄征带来的 I Can 啊，如果说你是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一定会跟我一样觉得这首歌呢跟另外一首歌曲有点像，就是来自吴克群的那首摇滚风的爱我恨我，是吧，爱我恨我，然后那个鼓一敲就会觉得好像哎，这几首歌都是那种充分表达自我态度彰显个性的这种风格在里面啊。 OK， 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音乐当中还有更多的中外好歌期待你来发现，收藏在你的运动歌单当中。活力派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思萌。 为什么就

住了我的手，让我站上了一个舞台。是谁又高举他的手，不断的吆喝着。站上了这个舞台，当我也举起我的手，不断的吆喝着。 大家望住睇，得时今日通话睇下哥哥仔，你又睇我又睇，大家望住睇。得时唔系忙得紧要，对仔嘛，你又睇我又睇，大家望住睇。得时本身又唔系跳俾人哋睇，你又睇我又睇，大家望住睇，我睇下。睇到咁样为啲咩事？都系身材嘅好啊，咁样又唔又靓，一个唔小心就俾我睇到你哋忧郁的身喺呢度乱过来，又再乱过去，我哋点当朋友咧？肥腿无所事事，喺度上上网咯，最近想打打游戏机，踢下波比球，就写下吹风机，用普通话又说我周得嘅。你对我都是日雪轮风，总会红我十分钟。即大家唔使讲话，讲到 back back 先，讲心交心，我哋玩下啫嘛。最紧要你哋有冇觉得 nice？ 唔系自己嚟自己抌，有几多 fans？ 俾下啲心机，脱下做件衫，喺度咁多人啊，你管佢哋男男女女咁多，左左右右咁多，层层追追咁多，迷迷失失前前后后，男男女女咁多，左左右右咁多，层层追追咁多，讲完收工。 来自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叫做 Happy 啊，也是这个电影《神偷奶爸》当中的主题曲啊。其实你看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了跟滑板有关的这种运动项目的历史，对吧？Pharrell Williams 不光是一位这种非常顶尖级的说唱歌手，他自己本人也是一个极度的那种滑板的狂热爱好者啊，包括为此呢他还专门组建了一个滑板团队，然后致力于让更多的孩子，让更多的青少年去享受运动，去发现感受到滑板的那种真正的魅力在里面。所以你看我就很喜欢这样的歌手啊，在这种身份切换之间还能够用自己的一些兴趣和爱好去真正的影响身边的人，并且是一种非常积极非常正能量的东西。 OK， 继续来听我为你精心选择的运动好歌单。

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灰色的气压扭曲着脸，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不想责的就无解，爱情像沉睡，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想依赖挥霍着眼泪，对错归零出发再了解，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往天上飞，拼命追，爱会狂烈碎，起跑线，视觉像电影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都有哪些看点啊，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像空手道也好，包括呢像滑板啊，还有公路自行车等等的，其实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感兴趣，当然我也会觉得这是目前在奥运赛场历史上面耗时最久的一项运动，你猜是哪一个？一定是冲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冲浪这项运动其实不光是考验选手们和裁判的一些这种评分能力呀、表现能力，还有更关键的啊，我们是要靠天吃饭的，对不对？所以呢，要更考验你在海浪当中的一些情况，甚至你要等浪抓浪，这个过程是无法预估的，很可能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浪让运动员去展现自己的能力。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你刚刚想要休息一下缓口气儿的时候，突然浪来了啊，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呢，冲浪是一个不可控因素比较多的运动，当然这也是这项运动十足的一个魅力所在啊。所以最近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关于冲浪这项运动，在选手们的这种抓浪上板，然后呢从浪头冲向浪尾整个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些精彩表现，来感受这样的一个非常适合在夏天去尝试的运动项目吧。 And we know the reason why you try to put on those airs and act still cool. But you got to realize that you're acting like fools. It's the music we can use if we need to dance. We don't have the time for psychological romance. No romance, no romance, no romance for me. Mama, come on, baby, tell me what's the word. Keep it, keep it coming up. So do your dance, do your dance, do your dance quick. Mama, come on, baby, tell me what's the word, word up.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said, I can feel the beat. You better get a move on. Maybe it's the economy that makes us close our minds and wanna use our feet. Cause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world, from Paris all the way to New York, they're screaming out.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dance.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dance. So come on, brother, and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dance.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dance.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dance. So come on, sister, and clap your hands. I've kind of noticed that I'm really numb everywhere above my legs. So I give in to the movement, let's groove it, baby. Cause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And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world, from Kenya all the way to New York, screaming out. Everybody just wants it. So come on, brother, and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dance.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dance.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dance. So come on, sister, and clap your hands. And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dance.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dance.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dance. So come on, sister, and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here says they want to dance. Come on, brother. Come on, sister. Come on, mother. Come on, mister. We gotta dance the night away. Oh. Come on, brother. Come on, sister. Come on, mother. Come on, mister. We gotta dance.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